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8，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永定河秋季生态补水在本月全面启动，我国发布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我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截止到今年的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006亿美元。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全部明示贷款的年化利率。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根据水利部海河委员会的安排，2021年永定河秋季生态补水在本月全面启动，将会持续到年底。本次补水将会通过山西隐黄北干线大同侧田水库，把大约1亿立方米的生态水汇入到官厅水库，经过调蓄以后输补给永定河的下游。实施永定河秋季生态补水将会有效地弥补长期以来河道周边的地下水亏空，增加河道的激流，深度修复沿线的河湖生态，加快永定河绿色生态河流廊道的建成。记者今天在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今天正式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白皮书当中提到，生物多样性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全球的 GDP 总量一半以上的部分高度依赖着自然资源的贡献。中国将会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且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域，全力的维护重要物种的栖息地。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还将会纳入到各地区各领域中长期的规划当中，将会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十年规划2021到2030年，全面的提升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能力和治理水平。再来关注一组金融消息，央行披露了2021年9月份的外汇储备数据，截至到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为32006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了315亿美元，降幅为 0.97%。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持续演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多，但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日前在中国金融当中撰文称，截至到2021年的7月末，绝大部分的地方法人银行已经停办异地存款，异地存款的余额有序压降，约 30% 的地方法人银行已经清零，可以吸收异地存款的互联网银行存款利率均不超过同期现存款基准利率加50个基点的自律管理上限。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日前撰文称呢，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全都明示了贷款的年化利率，6000多家放贷机构以及主要互联网金融平台已经基本完成了明示工作，涉及月均 1.7 亿左右的客户发生的近4亿笔贷款，总额超过180万亿元。总的来看，明示贷款年化利率有利于借款人了解实际的借款成本，切实地维护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再来关注冬奥方面，随着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推进，青少年冰雪运动也是越来越热。北京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持续建设了200所中小学冰雪特色学校，引导百万学生参与冰雪运动，围绕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让孩子们能够体验到运动的快乐，感受到奥运精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漂亮。 在北京101中学300平方米的室内真冰场上，学校冰球队正在进行训练。白一彤是队中唯一的女生，虽然才上高一，她却已经是有着10年球龄的老兵了。 冰球这个项目，它首先是一个团体项目，大家一起去赢啊，一起去拼，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作为一名主力中锋，白一彤要参加校队、区队、市队的训练，除了坚持训练外，还要完成功课，身上大大小小的伤也没断过。但白一彤说，她从来不后悔学冰球，因为冰雪运动带给她的自信和快乐是无可比拟的。 经常有打着打

那去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也是询问了这个金源学校，但是学校的电话一直是无人接听。我又辗转联系到了主管中学部教学和教科员工作的副校长周春红，他向我表示说正在忙别的事情，开完会会给我回复，但是截至目前呢是没有收到这个周校长的回复。那么同时我也联系到了学校一位了解开班情况的老师，他告诉我说其实这个也不算是实验班，然后具体的情况呢需要跟学校的教学部门进行沟通。不过呢，对于我关于这个分班标准的这个疑问，这位老师也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他说分班依据呢不单单是成绩，还综合考量了包括活动能力在内的多方面因素，但是呢像是活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等这样的综合素质如何考量，是否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学校也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解释。同时呢，这个老师也强调说这个班在教学上没有特殊的安排，也没有给这些班的孩子多额外的开课，也没有派特殊的老师去教学，只是在他们的课外活动上有所一个提升。随后呢，我又将这个问题反映到了石景山区教委基础教育科，那工作人员表示呢，中小学确实不得以任何的名义设置这样的重点班，他们会向学校进行了解情况并做出反馈。那么随后我也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北京市教委的信访部门，工作人员也表示啊，其实在这个双减政策落地之前，相关政策就已经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进行不得进行这个分班考试，也不得开设重点班。目前的这个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说啊，中小学的这个管理权是在各区的教委，所以我们呢也期待这个石景山区教委通过调查之后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川子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一起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张娇。张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市民的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反映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景区管理问题，武先生反映西城区后海北岸宋庆龄故居东侧100米有人吹萨克斯，景区明确规定不允许，希望加强管理。一位网友通过北京12345微博反映，十一假期带着孩子徒步，路线是由香山公园北门售票处到八大处公园，途经板凳沟、虎头山，路途中还遇到其他的一些游客，但发现沿途没有明确的路标，岔路口又较多，建议相关部门设置明显标志，避免迷路，确保游客安全。二是反映停车秩序混乱的问题，房山区邢公园小区有居民反映，小区内部道路机动车乱停乱放，人行道难以通行，建议将1里到4里停车场扩建，立体化设计，扩展停车容量。刘先生反映，大兴区旧宫镇青义园小区北门经常有人违章停车堵住小区大门，物业曾摆放10墩子阻止，但10墩子也被移开，建议在此处增设交通摄像头或禁停标志。三是反映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严，关先生反映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旧货市场没有落实扫码测温措施，市场内有部分工作人员不戴口罩。卜先生反映丰台区万丰路一同龙超市客流量大，收银台开放数量少，导致结账时顾客排队密集，不利于疫情防控。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12345近期又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反映房山区琉璃河镇琉璃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前的井盖塌陷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及时处理。房山区分中心接诉后，区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现场核实情况，并安排维修人员将井盖及时修复，目前已修复完毕。市民再次来电说井盖塌陷问题解决了，修复后道路特别平整，真的把老百姓反映的事儿当事儿，非常满意，非常感谢。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娇的介绍，再见。 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